咪都講下你叫咩名字？ 哎呀， 我啊， 係 我啊，姓廖啊，廖生嘅廖。 哦，好啊， 呢位廖 生係啊，我叫阿 Kenneth 嘅咁樣。咁咧誒，呢位廖生因為咧就怕會即係上鏡會有啲可能之後有啲問題啦。咁所以我哋咧就唔會影佢樣嘅。咁但係都會願意接受嚟訪問。咁而家面前咧就係我哋其中一位拍攝者阿沙華啦咁樣。咁佢就負責問問題，我都會影下佢話影下周邊嘅嘢嘅咁樣。 係啦，咁我哋可以開始。都想你了解翻咧，我哋今次問問題咧，主要其實都係涉及三個部分嘅。其中一個部分就係你參與咗幾耐啊？你遇到咩事啊 ？Click 啊！第二部分咧就係、是、一啲公眾會質疑我哋嘅問題。第三部分咧就係、是、你個人對問題嘅一啲睇法。咁我話俾我哋可以開始。你幾時開始參與呢個節目運動啊？ 9月28號。 9月28。係。咁之後都一直就留響呢個旺角區嘅28號之後。 兩日喺金鐘，跟住就旺角。 咁你大概幾耐會嚟佔領一次㗎？日日都嚟。 前排啊，日日都嚟嘅，但係依家又差唔多10日都冇嚟。係。咁今日再嚟翻咯。 咁你係翻緊工啊，定係翻緊學？ 我翻緊學。 翻緊學之後就放。 我係大學生，咁就唔係好定時嘅，上學都得閒嚟咯。 咁你留喺呢度，即係可能一日一個禮拜留喺度幾多次啊？個長短係幾多？ 通常留得喺度嘅，我都會留到尾班地鐵左右啦。有時就會留守成晚留喺度咯， 即係一個凌晨。 係啊， 大概係10分鐘咁樣。係 啊，係。 咁樣一個禮拜留幾耐咧？ 一個禮拜嘅，呢排我冇嚟啦。咁之前我就幾乎係日日都嚟嘅。 咁你參與呢個運動嘅經驗係，你之前有冇參加過好似東北啊其他嘅抗爭？定今次嚟雨傘運動係你第一次？ 都有嘅，但係就冇咁投入咯。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你之前參加過啲咩嘅？ 嗰啲咩國教啊？ 你喺佔領之前咧，你會唔會對呢度，即係你嚟運動之前，梗係有啲期望咁先會過嚟噶嘛？咁而家你嚟到運動啦，參加咁耐，你覺得而家個狀況係高過你嘅期望啦，定低過你的期望？ 其實就係低過，因為我就 expect 上好多翻少少嘅主動性啊，好似依家好似好被動咁樣。 被動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點樣被動？ 即係我哋而家係主要係留守啦，咁就等警察做嘢嘅時候，咁我哋又散水，然之後再聚啦。即係好似個主導權喺警察手上咁。但我 expect 咧就係我哋人民係主動少少嘅，就去即係所謂嘅自發性行動升級咯。我係 expect 係多啲呢啲，好似依家情況膠著咁樣，我哋其實可以做多啲呢啲。 咁即係農術方面要有多啲方向。 係。 咁你身邊嗰啲屋企人啊、朋友，支唔支持你？ 朋友就幾乎就完全係支持的，即係所有朋友都支持的。屋企人咧就都贊成我，即係唔反對我嚟啦，但係就要我安全咯，就咁樣咯。 即係總之你安全嘅話就得啦。 係啊， 彙報翻你今日 咁 多，大家都知道。咁但係其實都開始有個運動咁耐啦，你身邊應該都可能會有啲唔支持佔領嘅人噶嘛。咁你同嗰啲唔支持佔領嘅人個相處方式會唔會有啲唔同？ 咁我未遇到有唔支持嘅人，係啊，或者我識朋友係少啦。 咁你誒喺呢個運動參加咁耐，你有冇啲咩得著？ 得著，令到自己都勇於去爭取自己想要嘅嘢多。即係之前我係事事都好熬底嗰啲人嚟，即係今次都令我有啲開竅啊。 例如咧，會即係熬底嘅話，會通常係啲咩啊？ 即係我見到有啲嘢，我覺得係唔會做得到噶啦，都係，唉，咁都冇人會做噶啦，咁我就唔會去嘗試啦。咁依家可能會自己主動啲啦，係啊。 而我想岔開個問題，我話問一句嘅，就係、是、即係。大學即係我都讀過大學嘅，我成日覺得大學啲政策好鬼死古怪，唔係人生啦。咁經過今次之後，你覺得你會唔會話即係大學嗰個牆壁底下，即係有陣時見到啲唔好嘅嘢，或者有啲政策，或者有啲老師做得有問題嘅嘢，你會出多咗聲，或者會勇於表達咗咧？ 係㗎，最近都係啦。最近我就同呢個學生會就撐得好行啦。學生會就唔肯退翻會費俾我哋啦，咁我就同佢搞到好僵咁咯，跟住就唉睇下最件事最尾點啦。 哇！你係唔好意思，你係咪講邊間嘅？即係你係 我係輸人嘅。 輸人哦，咁明嘅明嘅，係啊呢啲佢哋學生會好好。你繼續啊！唔好意思，我打岔咗。係， 我哋咁我哋翻嚟嘅佔領咁。如果我哋呢個佔領咧可以繼續持續落去嘅話咧，你覺得我哋呢個佔領區應該點發展？ 咁要睇翻個情況，佢有冇變動啦？即係好似依家咁膠著曬咁樣，其實冇咩可以做啊！繼續佔領落去咯，佔領到等政府回應咯。咁如果係有啲突發情況，例如係警察真係做嘢啦，咁我哋咪再睇下可唔可以出翻嚟多一次反佔領，即係反包圍翻警察啦，跟住或者係轉場啊等等，等佢嘅方向可以做下咯。所以都係要睇翻情況先知啊呢啲。 咁我又想查一下開添。我想問一下，即係因為頭先你又話即可能都係唯有等，即係唔知點咁樣啦，而家個狀況。咁但係又即係因為你都有想象過話，可能即係有啲喺行動上也好，還是喺唔同團體上面也好，即係佢哋都可以比較自主啲去即係決定翻。咁但係因為即係而家有好多講法，即係我聽有啲人無論喺 Facebook 定係即係現場都好啦，都會講話喂，而家個場有好多團體嘅，咁你又唔溝通過，咁就即係人哋又唔知你係即係衝定係唔知走去邊定點，咁就好多誤會啦。又或者有陣時可能就係你同埋你啲 friend 得十個八個嘅，咁又未必夠人數咁樣，咁就會有人話啊，咁其實會唔會係多啲喺個區入邊，即係呢個佔領區入邊度，即係再識到多啲人，或者係再即係嘗試點講咧，即係總之聚一啲人啊，或者去同其他嘅團體或者隔離營嘅嗰啲人講，即係講多啲，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啊等等。咁你覺得呢樣嘢其實有冇效，或者你自己即係有冇試過會去咁樣做，定係都係覺得到時等到佢真係清場，就啲人都會喐噶啦，定係即係純粹問一下你嘅經驗啫。 如果叫得喐其他人咧，就當然好啦，但係就難啲嘅。其實就咁咧，我認為咧，如果我哋係即係有一班人係願意衝嘅話咧，咁其實好多人都會響應。即係我知道好多人都係心灰意冷，已經翻咗屋企，唔想再出嚟嘅，因為就喺度齋坐，唔知做乜嘢咁樣。咁其實如果係真係有一班人係帶頭衝嘅話咧，我相信好多人都會，包括我咧，我都會去聲援或者係衝擊嘅，就係咁。 你跟住咪有會再問佢？ 咁如果咧，而家執法就係話清場啊，咁到警察真係執行執法你嗰個指令啊，咁之後還清場， 咁你會點做呢？ 即係睇睇翻情況，如果啲人真係散曬唔翻翻嚟，咁就冇辦法啦。我自己一個人翻翻嚟都冇意思啦。咁其實如果係真係個情況咧，係真係睇翻呢啲人係點喐啦。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咧，我哋可以轉場嘅，咁但係就要一班人轉咗先。其他人再執嘢跟住轉就 OK 噶，咁佢要再整多張咁陣，撳翻另一個地方噶嘛，咁咪要搞搞呢搞路，好麻煩。 因為如果有人一齊衝啦，你就會跟住一齊。 係啦。 如果大家話閃水，可能唔知我講尖尖沙咀咁，你又一齊去尖沙。 係啦。 咁但係如果啲人最後佢唔係話，即係佢衝完之後係可能好似東北嗰啲情況，佢坐喺度俾人拉嘅話，咁你會唔會一齊去俾人拉？ 拉就梗係唔會坐喺度等佢拉啦。咁你依個運動之所以發展到咁樣，就是、因為你唔去，即係好似以前嗰啲抗爭咁樣坐喺度等候被捕啊嘛。你係流動性高噶嘛，今次係。所以呢個就係呢次嘅所謂嘅雨傘革命嘅特點嚟嘅。咁我就覺得如果係真係坐喺度等被捕嘅話，咁我真係唔會走過去咯。 好啦，咁有翻佔領長區嗰啲問題，都呢 part 都完結。下一 part 問翻你多啲，人哋會質疑我哋。就想問下你，你點睇咧？啲人話中共成日話我哋有外國勢力介入啊嘛，咁你點睇呢個講法？ 即係你，如果你會點樣回應？即係如果有啲當唔好話啲街邊阿叔啦，可能係一啲你都識識地嘅人，咁佢真係咁樣質疑，好真心質疑嘅時候，你會點樣去？ 咁啊，梗係要俾翻證據先啦。你都係無理指控咁樣，真係我都唔知道受唔受好啦，係咪先？係咯。 如果那個朋友話唔係喎，黎智英佢同嗰個咩美國乜乜部長咁樣有啲聯繫喎。 黎智英佢就代表佢自己嘅啫，佢唔代表我噶嘛，係咪先？ 好啦，咁就下一條就係、是你點睇有人話可能旺角呢度搞咗咁耐，然之後搞啲食肆生意受影響，小商戶受影響啦，跟住喺鋪頭可能執埋添。你如果有啲人咁樣話我哋嘅話，你會點？ 我係未見到有鋪頭執笠啦。咁其實呢度我見到佔領區就好多人流嘅，咁其實佢哋都要食飯噶，咁佢哋都可以幫襯啲小店噶，係咯。 咁你又點睇咧？我哋會講話暫時阻住條街咧，對一啲冇權冇勢嘅人嚟講係唯一一個出口。即係我哋啊，其實政府都唔理我哋啊，咁我哋唯有阻住條街啦。如果唔係咁，可以做咧做啲咩咧？你會點樣回應？咁問啊？喂，點啊？等一下我等一 下你們即是你可以問多次 如果呢如果是啦我們說而家佔領條街啦，係因為我哋根本已經冇其他辦法可以做，或者示威政府又唔理我哋，咁我哋唯有阻住條街，佢先講個聲音夠大，肯聽我哋講嘅啫。咁你認唔認同佔領條街係我哋爭取嘅唯一一個做法咧？ 我啊覺得佔領呢樣嘢就係唯一一個做法，但係咪淨係可以佔領條街咧？就唔係嘅。咁我覺得可以佔領好多樣嘢嘅。系咯， 咁可以佔領啲咩啊？ 政府部門啦，重要嘅大廈啦，同埋一啲重要嘅地點啦，即係好似中環嗰啲啊。 明白嘅。咁同運動以外嘅人咧，合埋我哋啱啱頭先都講咗啲。 嗯， 好啊，呢條 有啲講咗嘅就我哋 skip 咯，係啊。 咁你又點睇咧？啲嗰啲周龍嗰啲成日話我哋行出嚟嘅人其實都係佔香港一小部分啫。咁你如果有啲人有掰周龍呢個講法同你講，你會點回應啊？ 哦，咁如果係真係得小部分人就唔行出嚟咁樣，真係咁孫中山都唔使出嚟搞革命啦。係啊。 如果通常啲人咧，因為而家有個追問法㗎啦，佢哋就話：嗱、啊，你哋爭取民主啊嘛，而家一般啲民主嘅做法都係少數服從多數嘅啫。咁你而家少數代表唔到我哋喎，咁你而家係咪即係概念扭曲啊？咁樣？ 咁我哋當然唔代表佢哋啦，我哋代表自己啫嘛。我哋想爭我哋嘅嘢啫嘛，佢唔想爭咪唔好出嚟咯，翻屋企咯，咁係咯。 咁樣啊？咁就對於未來香港人會更加前進呢個講法咧，你樂唔樂觀？ 何謂更加前進 啊？即係啊，今次可能呢個運動佢令到好多人政治覺醒咗啦。咁然之後啊，咁我哋之後就可能面對一啲議題，我哋會更加敏感喎。咁你認唔認同呢個講法咧？ 或者你會點樣睇前進？因為其實呢個都我哋都覺得有啲含糊嘅，但係好多人都會咁樣講。咁所以就都想問一下，即係會受訪嘅人。 咁當然啦，呢、這個雨傘革命係有副產品嘅，就例如係嗰啲咩民主意識覺醒等等啦。我覺得係呢次所謂嘅革命嘅帶嚟嘅一啲另類好處啊，唔係主要好處啦，主要好處係我哋未爭取到嘅真普選啦，係咯。咁我覺得係會有嘅，會前進嘅。 咁樣啊，咁之後就問關於一啲唔同佔領者，即係你自己啦，又點樣睇民主啦？係啊，如果有咗一啲，如果我哋而家就有普選啦，你覺得咧一啲民生嘅問題啊，好似啲樓價好貴嗰啲嘢，可以點樣處理咧？ 我点睇民主啊？民主你至少你要合乎呢个普世价值先啦，即系你选特首，你至少要有被提名权啦，同埋选举权啦。但我哋依家系冇得提名啊嘛，你一班人帮我哋拣咁样，好似。唔係好合邏輯咯，我都唔想揀喺三嚿屎入面揀一嚿冇咁臭嘅咁咯，我真係唔知點揀。咁樣你咁樣唔係叫民主噶嘛？ 咁而家有得你揀，有得你揀嘅話咧，我哋即刻有直選。 即係佢當你聽日就即刻啊俾你直選立法會，俾你選埋，即係冇篩選地選埋特首啦咁啊！即係當而家我哋要求嘅嘢，功能組別要廢去，冚唪唥都做到曬啦咁啊！咁你會點睇即係未來？即係當呢啲得曬嘅時候，你點樣睇香港嘅政局？你覺得係咪即係好民主基本上可以處理曬啲問題，定係其實佢都仲未得嘅？仲有如果係未得嘅話，會爭啲咩呢？如果得嘅話，咁可能佢個得嘅即係嗰個樣位點嘅狀態咧？即係有冇諗過咧？ 一定就唔會即刻得嘅，因為你始終你社會上面有唔同聲音噶嘛。咁有一班人係，我舉一個例子啊。如果我哋係講緊樓，即係政府係出一招去搞樓價嘅，咁你有一班財閥就一定係唔滿意噶啦。咁我哋小市民咪分咗兩個極端嘅立場咯。咁其實呢啲問題係必然會存在，所以冇話民生問題一定會解決到嘅。咁之但係咧，我哋咁樣講咧，係啊，我哋想爭真普選同埋廢除功能組別嘅原因咧，就因為我哋可以向我哋呢啲即係本土嘅人，即係貼地啲嘅人咧，就關注多啲啦，唔好淨係傾斜喺有錢人上面啦。咁廢除咗功能組別啦，咁我哋可以全面直選，揀翻自己真心覺得係代表自己嘅人入去代議政制，幫手代表我哋市民去爭取一啲我哋想要嘅真正想要嘅成果咧。咁其實係會公平啲咯，我覺得呢個社會上面。 唔會話一定全面係公平嘅，但係就會有所改善咯。 但係好諷刺地咧，即係例如而家即係好多人都有講啦，包括啲學者就話：，你其實過往歐美嘅例子，大部分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嘅民主制度都好啦，即係大家以為啊，如果係咁樣，應該會選到通常係比較會肯處理民生。或者是即一些根本的問題的人出來做即所謂的總理啊，或者是即他們的議席可能會多一點啦，但是很多時候剛剛好是相反的，即通常坐在上面的人就是商家啦，有軍權的人啦，或者是即某些保守派居多啦，即係例如你見咗歐洲成個中部大部分都是保守派啦，咁所以先同埋中國係咁建交啦，咁樣咁啊出賣佢哋國家嘅利益啦，咁樣咁你所以你會點睇？即係如果香港有咗呢啲即係所謂政制嘅配合都好啦，咁可以即係再落去之後跟住係點咧？因為我哋如果假設又好似翻歐美咁樣，咁最後填不盡上咗去做特首，定係 咁樣就係因為係人哋揀錯啫。咁其實如果你有公民提名嘅時候，咁你要提名都要小心啲啦，咁樣。咁你冇理由唔睇佢嘅政綱，淨係睇佢嘅人同埋佢以前做過啲乜嘢去提名佢啊？咁就死得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好似歐美的例子咁樣，咁我哋係賦予咗佢嘅權力噶嘛，賦予咗呢個所謂嘅總理啊、特首嗰啲嘅權力噶嘛，咁我哋有權攞翻。咁如果佢係做得唔啱嘅，咁我哋有人出嚟嘅時候，佢又要下跪㗎啦。 你有冇問題想補充？ 問埋最尾嗰啲啊。 哦，你問啦，係啊。 咁對於其實而家咧生活響低過貧困線嘅人咧，喺香港咧其實都係七分之一。咁就咁睇佢哋都好似係屬於少數。咁如果你覺得我有普選之後咧，佢哋可以點樣受惠？ 普選之後點樣受惠？咁我覺得咧，唔一定係低過貧窮線先叫窮嘅。我都覺得自己好窮，但我抵唔過貧窮線。係啦。咁其實如果計埋覺得自己窮嘅人嘅話咧，咁應該係非常之多嘅人數嚟嘅。咁如果係揀翻一啲所謂自己心意嘅特首，佢嘅政綱係符合翻我哋自己所需要嘅嘢啦，即係例如係多啲關於輔助貧窮啊等等嘅福利嘅議題等等咧，咁可能我哋都可以揀翻啲即係幫到我哋嘅特首嘅。 咁你又點睇咧？這個我哋你講民主係少數服從多數呢個睇法，多數要尊重，少數要尊重多數嘅睇法， 都啱嘅，我覺得係啱嘅。 唔係喎，咦？可以試下問得有少少奇咧。民主係少數服從多數，多數尊重少數呢句説話，咁你又點睇呢個説話？ 少數服從多數， 多數尊重少數， 多數尊重少數，尊重是要的，但是尊重和服從是兩回事嚟噶嘛。咁你多人揀咗嗰個，咁你唔一定要去支持佢哋，但係咧，你一定要尊重翻你人民所揀出嚟嘅決定咯。 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？其實呢個尊重咧，具體上其實係一個點樣嘅做法？ 即係你個結果，你冇得話，你都冇得話 say no 噶啦。咁你咪冇辦法嘅。如果你係覺得佢係真係做得唔啱嘅，你嘅立場係同佢有衝突嘅，咁你咪出嚟講咯。但係你冇得話唔承認呢個決定噶。 咁但係多數嗰啲人咧，就係做咗一個多數都啱嘅決定。咁呢個時候，咁少數嗰啲人佢即係都要尊重翻多數。咁但係少數嗰啲聲音又 少數咧就可以出嚟講嘅，但係係咯，我覺 覺得就可以出嚟表達嘅。 咁最後一條啦，你點睇咧？我哋內地脱歐嘅可能性？ 內地脱歐啊，我都想，但係做唔做到咧，就係另一回事啦。咁唉，我都唔知啊。啲啊，我覺得 難在係個我哋啲人心理上係覺得未可以脱歐啊，定純粹係實際經濟上啊，未完成。 未能夠做到全民都睇法啦，即係你見到咁多啲藍絲帶，又咁多師奶都話要愛國啊。又成咁，而日日都咁多自由行落嚟，唉，咁樣你都好難去，咁唔通殺曬佢哋咩？係咯，好難做到脱離關係嘅。 嗱，你都問到差唔多嘅， 好多謝你先， 多謝你啊， 係啊。其實你有冇英文名會方便啲嗌？